哎，回来2013年10月27号的金匮天下啦，在录音室里面有我大卫啦、安东尼和亨利啦啊。 啊，你好，你好。 哎，上个星期呢，那个汇市的走势呢，就看到啊，美元是比较弱的啊，但是呢，那个欧元就上去了，是吧？啊，安东尼。 啊，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美汇指数，就是反你美元走势的强弱呢。啊，其实很大部分呢，就是都是看那个欧元的走势， 嗯， 啊，欧元走势强的话呢，啊，美汇指数呢就会比较偏弱一点，啊，所以上个星期来说，我们见到啊，美元整体的走势呢比较弱， 嗯， 啊，主要原因就是欧元的传承来说，可以说没有回调过， 嗯， 啊，上个星期收市的时候。还可以站在1.38美元上面呢，是两年的新高，所以整体虽然我觉得其他的货币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力度了，但是美元还是美汇指数还是在79边，就是上个星期收在七十九点幺八幺， 嗯， 啊哈， 但是因为美国那个。上个星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新闻，所以就，那个美元就比较弱了。但是 是的，因为啊，我们知道叫在月初的时候呢，啊，美国政府因为它的财政预算的拨款问题，跟那个债务的上限的问题呢，它曾经政府曾经停摆过16天，很多数据呢都没有出来。啊，但是当他那个问题暂时解决了之后呢，啊，那很多数据了，陆续呢就出笼了，出笼之后呢，我们看到好像上个礼拜二呢，啊，大家都比较重视的就是9月份的就业数据呢，就业报告呢，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好像美国经济真是不太好，因为虽然它的失业率呢由7.3%呢啊跌到7.2%，但是他的非农职位呢，就是创造的职位呢，只有14.8万， 嗯， 啊，比预期的18万或者是18.5万呢，啊，都比较差， 嗯， 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就业市场呢是没有条件让联储局呢去做一个退市的行动， 嗯。 啊，所以那啊，美债呢就升了上去，美债的啊知识呢就是跌了下去。上个星期那个十年的知识呢，曾经啊跌穿了2.5%的， 嗯， 啊见过最低就是2.48%。 嗯， 近期来说啊，汇市的走势跟那个啊息率的变化呢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美市下降呢。就令到美元的走势也相对就是比较弱一点， 嗯嗯，但是看完欧洲的情况，为什么又会这么高呢？ 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第一是最落后了，因为我们知道啊，联储局开始说不一定会在年底退市之后呢，美元跌下去，但是升幅最大的还是英镑。英镑由1.50美元呢升到1.625美元，升了足足1000多点，但是欧元呢，它的升幅呢是在1.50升1.30升到这最高还是1.37多，啊，只有一半的升幅700多点，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要沽美元的话，应该欧元上升的空间会比较大了。 嗯 啊，所以啊，欧元的强势也是有一点原因的。还有就是大家都觉得美元的啊走势比较弱的时候，它的储备货币的身份呢可能会受到影响，而最有条件取而代之的就是 欧元。 对了， 嗯， 啊，所以欧元上一个星期来说，可以说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回调，开市的时候1.36多啊，到收市的时候1.38多。啊，就是完全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啊回调的， 嗯，但是那个隔壁的那个啊英国呢的情况就好像就比较偏弱了啊。 啊，对啊，英镑呢可能是它的利好的因素是已经消化了， 没有新的因素出来之后啊，英国的经济虽然是比较好，这比较欧洲好一点，但是我大家都觉得就是英镑的汇价已经反映了那个经济好的因素，所以在没有新的因素推动之下呢，英镑上个星期到了1.6256最高了，已经觉得是没有什么力度了，最终呢就是回落到1.615。1.6116收市，我觉得这它暂时来说，要是美元还是比较弱的势头，英镑回调的幅度应该也不会太大了，就是1.60应该还是有支持的，但是它要进一步上升的话，我觉得空间真是不太大 我明白明白。 了。 那看回日本的情况呢，会不会就因为那个经济还没有预期到啊，这是政府的预期那么比较达到它的目标，所以呢那个日元也会进一步会比较弱呢啊。 中长上来说，我觉得是会的，但是短线来说呢，因为美元越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寻找一个避风港，越元要跟瑞郎瑞啊、瑞士法郎呢，一向来说就是传统的避风港呢，因为它拥有的就是那个贸易的盈余跟那个经常账的盈余，所以上一个星期我们见到就是越元呢。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也走势也是比较偏强一点，主要就是美元比较弱了，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日本方面呢，因为它上个星期公布出来的那个贸易收支也有一个就是赤字出来，就是它是贸 赤 易 字啊，有个赤字是吧？ 赤字对，就是9321越元的赤字，所以我觉得就是它避险的功能呢，可能因为这个因素而比较偏弱一点，我觉得它上升的空间也是不太大，中长线来说呢，我还是觉得美元有机会回升到100还是105越元的水平， 明白明白， 那 那 商品货 商品 币 货 呢？ 币 我们再说商品货币了。上个星期其实上个星期初的时候呢，还是觉得哇，好像很厉害呀，好像澳元呢曾经升到上去就是0.9756， 这比较强劲哈。 对对对，那个新西兰元呢就是纽元呢曾经最高见过0.8543。那个加元呢，也见过1.027的水平，好像气势如虹的样子。但是后来呢，我就觉得已经是没有什么力度上去了，尤其是那个新西兰元呢，它回吐幅度比较大，上一个星期收市的时候呢，就是0.8271，比起上一个星期的高位0.8544呢。其实跌了2.7个美仙，就是跌幅也比较大一点呢。跟澳元也是了，澳元最高见过就是0.9757，但是收市的时候0.9581，也下跌了差不多170多点了。暂时来说，我觉得应该商品货币也是差不多了。要是。这个水平其实也还可以再追估，我觉得就是后市来说呢，它下跌的空间还是比上去的空间比较大一点。 那上个星期的那个回顾就是这样比较平淡，就是美元弱啊，欧元就上了去强了啊，但是这个星期的前瞻又怎么看呢哈？ 那上个星期我补充一点呢，就是。美元汇价、美元指数呢？美汇指数呢，就是比较弱一点，主要就是欧元比较强。但是我发觉到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欧元呢是好像是被那个投资者呢强行托在高位，就是其他的货币可以再趁高位的出就是套现了出货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星期会不会再就要出现同样的情况呢？因为我觉得欧元呢，其实它应该虽然很多市场的人士都觉得它可以见到1.4的水平，但是我觉得应该 可能一点是去不了的，主要原因就是很多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的总理了，他已经说的公开表示，就是欧洲央行呢应该盯紧那个欧元的汇价，因为欧元现在的汇价已经过高了，影响到欧元区那个企业的竞争能力，所以我觉得应该欧元要是再上去的话，也不会太多，一点四是，我并不觉得一点四可以到，这个升级欧元的波幅呢，我建议的波幅呢是1.3640到1.3880，我觉得叫给的，它要是再升的话，也是几十点呢，不会太多的， 那这个星期那个整个汇市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哈？ 日元方面呢，我看不到它会有突破的条件，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在近期的波幅里面走来走去，大波幅呢就是95到100，要是把它收窄一点的话呢，上面来说我觉得应该96.50，下面96.50，上面来说呢就是应该是900.80。所以整个升级，我给的波幅也是96.40到98.80这个波幅，240点波幅，应该还是在我们的5指山里面的。英镑方面呢，上一个升级最高见过1.627多，1.6256，我觉得也是差不多了。这个升级上限也是这个位置，不会走太远。我给的波幅呢就是1.5980到1.6250，上一个星期1.616，它要是再反弹的话，我觉得也是会受制于1.6250这个位置的。瑞士法郎方面呢，主要还是跟欧元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跟欧元是挂钩了1.2了，卸了一个点底线，所以我觉得就是欧元强的话。是瑞士法郎也不会太跌得太多，尤其是呢，它跟日元一样呢，就有一个安全避风港的功能所以整个升级呢，我建议波幅呢也就是0.8860到0.9040，至于其他的商品货币方面呢，我觉得上个升级的高位应该是已经是短期的顶部澳元方面，尤其是澳元方面呢，因为它其实上一个升期呢是尾段的时候有几个利好的因素，它也是上不再升不上去了哈。比如是澳大利亚的通胀呢，比那个预期高，就是升1.2%，预期高。还有就是中国数据比较偏好一点。中国那个汇丰的制造业的 PMI 啊， 就是 PMI 就是50.9，也是比预期好，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澳元也还是升不上去了，所以我觉得上个升级的顶部呢，已经是差应该是短期的顶部，这个升级的波幅呢，我建议就是0.9420到0.9650，上个星期回吐幅度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就是纽元，新西兰元呢，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近期来说有一点过捧的味道，但是因为它比较澳洲期还是有一点比较快加息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低位要是我低位要买的话，我还是买纽元比买那个澳大利亚澳元比较 好一 好 些 的， 啊，好一 对， 些啊。 这个升级那个纽元的波幅呢，我建议就是0.8120到0.8380，还有就是最后就是那个加元了，加元因为它上一个升级它央行议息之后呢，它说已经说清楚就是短期之内还是没有条件去加息的。还有就是油价呢，纽约的汽油呢，上个星期也跌穿了100美元的关口，所以对于加元来说还是有一点打击的。这个星期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弱一点，是下面的机会比往上跑的机会大。 建议的波幅呢就是1.0320到1.0520，这个升级的预期，希望还是可以保持上一个升级的水准，替大家占一 引 股。 领大家怎么是这个市场上可以赢到该赢的东西了啊！这个星期呢，我们的金科天下可叫一周前见就到这里了啊！下个星期我们再见啊，拜拜。 好，再见，再见。 好嘞。